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北京我爱你北京。 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四十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做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的作品。 北京，我爱你北京，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呢，是国家大剧院生如夏花系列音乐会当中的生命之舞为主题的音乐会，由著名的指挥家杨洋携手青年钢琴才俊张浩辰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演绎拉玛尼诺夫最受欢迎的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和交响舞曲。央视新闻联播主播刚强将在演出开始前为我们带来岛上揭秘。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刚强。今天呢，非常开心啊，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和大家沟通和交流。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后台的七号化妆间。别看这里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地方呢，专门为大师准备了热身用的钢琴啊。我们再到里屋去看一看。里屋呢，这是一个化妆间，化妆镜，这面呢有穿衣镜。尤其是特别体贴的是，在这里还专门为我们的音乐家们准备了一个又大又舒服的躺椅。音乐家们长途飞行，舟车劳顿，在这里呢可以小憩一会儿，养足精神，把最好的状态带上舞台。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呢，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钢琴家郎朗来大剧院演奏的一般都是在这个七号化妆间。而且呢，我听工作人员说呢，经常跨时区飞行的郎朗练就了这样一个本领，就是瞬间进入睡眠状态，秒睡。我想呢，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能够抓紧每一分钟来休息，把更好的自己呈现给观众啊。其实呢，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呢，很多的优秀的钢琴家艺术家都留下了他们精彩的表演，给我们大家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看在我们的照片墙上啊，就有很多这个大师，这都是在我们国家大剧院演出时所拍下的精彩瞬间。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我们来介绍下这一位，这是意大利的钢琴大师波利尼。他在首次造访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了，但是依然宝刀不老，华丽的演奏让人炫目，令人称赞。那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钢琴大师安德拉斯·席夫。席夫呢被誉为是继古尔德之后最权威的巴赫作品的诠释者。2018年的10月份，在国家大剧院的国际钢琴系列当中的席夫举办了独奏音乐会。在那一天所有的曲目都已经演奏完毕之后，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您知道席夫返场多少次吗？返场七次加演。可以说这样一种满满的诚意和舞台上下这种水乳交融的互动啊，真是让人感动。那天所有的亲历者都留下了人生当中特别美好的回忆。 说完了意大利、匈牙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奥地利的钢琴大师布赫宾德，他所演奏的贝多芬作品呢是备受推崇，而且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曾经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著名的钢琴家，这位啊，大家肯定非常熟悉的，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啊，是我们乐坛的前辈，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首演者殷承宗先生。而旁边这位不用说了，这是享誉国际乐坛的巨星郎朗。这一位呢，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担纲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奏的钢琴家张浩辰。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由钢琴家张浩辰来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这一位呢是著名的指挥家杨洋老师，欢迎您。 您好， 您好，您好。这位是著名的钢琴家张浩辰，浩辰你好，欢迎您。 你好， 请坐，二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啊，这个很多的之前的很多的演出都不得不取消了。那浩辰呢？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因为老是出去巡演，作为钢琴家，在过去10年左右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很久，所以也是有很多时间能够静下来，然后读很多的平常也没有机会去看的书啊什么的。 浩辰说的这个字儿挺重要，就静下来。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艺术家来讲，在一段时间之内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其实可能对艺术会有更多的这种感悟，也许显得相对宁静一些，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积蓄未来爆发出来的力量感。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就是需要爆发力和力量感的。 喜欢钢琴音乐的朋友们看来，钢琴协奏曲有着其他音乐题材无法替代的魅力，它既能展示一些钢琴独奏的技巧和美感，又有着与乐队竞争妥协的听觉的震撼。那在诸多的钢琴协奏曲当中，如果要选出一部入坑必听的曲目，我相信很多人答案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耳边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关于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作曲者拉赫玛尼诺夫，指挥家杨洋也做了特别介绍。拉赫玛尼诺夫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同时他在他的年代也是特别著名的钢琴家。 说到这个拉赫玛尼诺夫，因为他首先是一位传奇式的伟大的钢琴家，其次他是20世纪俄罗斯晚期浪漫派的最后一位作曲大师。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柴可夫斯基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有人把他誉为我们叫老柴，在老柴之后，这个老拉是最会写这个旋律的一位俄罗斯晚期浪漫派的作曲大师。可能在他后面的作曲家，我们很难能听到那么纯正的俄罗斯曲风的这样的这种旋律。首先他是非常有天赋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他的手奇大无比。 哎呦，您说的这一点是我最关心的啊。 对，你比如说我们跟赵浩辰，我们都学钢琴的，我们都在比如说我们够一个10度啊，11度就了不起了。老拉的手据说是张开就是13度，所以他写的作品里面这个手的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技术性非常的难。 浩辰能够多少度？ 我最多够12度，最多。 那也很让我羡慕了，就我这个小手就是那跟老拉的作品就拜拜了 者啊，从一个职业钢琴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拉二的魅力究竟在哪？ 哎，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言语形容，就是真的是好听。我觉得这是看上去是一个很空的词，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可以有任何改动，好像它就是涌出来的旋律。所以我觉得跟它陷入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抑郁期之后，突然迸发出一个创作的黄金期。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压抑着的一些乐思，你能听到在这个协奏曲里面啊，乐思是一个接一个的涌出来的一种感觉。对，这是它的我认为的最大的一个魅力。 所以就是说从我们的听众角度来讲，大道至简就两个字，好听 啊。这个好听到而这部作品问世以后，很多的包括影视的电影里面配乐都经常会用到这个，尤其是拉二的这个二乐章，这个美妙的旋律，而且我还听过一首改编成的一首英文歌，也非常好听。 魅力一定是和挑战并存的。那么你觉得拉二对你来说，对一个职业钢琴家来说，挑战是什么？ 挑战就是他被弹的太多了，这个就是挑战。对，首先是让钢琴家自己每次弹都能找到一种新鲜的感觉，好像就像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作品。然后另外就是怎么样弹得有新意，但是这个第二点其实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你只要去找到自己和这个曲子之间最真实的一种感触就行。对对对。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应该说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最经典的一部了， 对， 是吧？甚至没有之一。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拉尔的他的整体的这个风格。 其实拉尔是他第一交响乐公演失败了以后，他陷入了非常大的一种彷徨当中，因为评论非常的不好，所以他得了严重的这个抑郁症。是后来有通过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非常棒的心理医生，每天都在跟他念叨，坐在一个小黑屋里头，然后心理医生会引导他说，你即将要去创作最好的作品，你这部协奏曲一定是最棒的。然后他终于慢慢的开始好转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创作了拉赫玛尼诺第二钢琴协奏曲，同时期还有这个第二交响曲，以至于后面还有一部就是难度系数更高的一部钢琴协奏曲，就是我们所谓的拉三，都是大概在这个时期创作，应该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就是心理的抑郁慢慢被治愈的时候。 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有心饭持续进行中，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八折起，翠微店会员购物享折上八折优惠，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再满200减40，畅享购物乐趣，来翠微就够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是生命之舞音乐会。在上半时段我们也听到了拉赫玛尼诺夫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由著名指挥家杨洋携手青年钢琴才俊张浩辰来奏响的。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当中，我们还会听到拉赫玛尼诺夫他的最后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交响舞曲。现在我们再回到音乐会几位嘉宾的导赏当中，这次作为导赏主持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刚强。那对于刚强有所了解的朋友也知道，刚强他也是一位钢琴迷，自己也会演奏钢琴。 其实我知道，因为很多朋友都在练习钢琴，能不能借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支几招？要我们到钢琴边上 好吗？ 就是这个练琴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琴技不断的进步？ 我觉得耐心还是最重要的。 耐心， 对，嗯，在一个场，我们比如说拿一个， 那举个例子， 莫扎特的一个曲子，这个大家都听过啊。那么小孩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对吧？ 对。 那后来之后弹速度弹快了，但是依旧不是很好听，是因为。大家还是其实初学者还是在弹一个音一个音，数着那一个音一个音的节拍和律动。对， 听着很机械化。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可能觉得 OK， 如果是哆，这是一个小节的话，或者两个小节，那我以这个为单位。但是到最后你是要把它整个变成一口气，就是这是一口气，这是一口气。哦，所以说 是一个气息， 对对对， 像一个彩虹一样。 所以我们从一个音到一个音，哪怕弹一个音都特别艰苦，到最后我们能弹出来，但是还是在数着那一个音，最后变成音都没有了，化掉了，化成一个气息里面。 嗯，这也应该是一个钢琴家成长的一个历程啊。 嗯， 不过刚才我觉得在访谈区跟你聊天的时候吧，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很近。 嗯， 这你这个手往钢琴上一放，我就觉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跟钢琴家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因为这里面其实凝结了你很多的时光。嗯，啊，所有的这些都是靠每天的积累，20多年的习练，才能够有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展示和成就啊。那么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呈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就是大作品。就我特别想知道，就是钢琴家平时都弹大作品吗？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作品很走心的，你们也是经常会习练？包括演出的时候也会去演奏的。 很多时候不仅是演出，就是正式的内容，但是加演的时候，其实都会加演一些小品。 返场的时候，你愿意加什么曲子？ 比如说，我个人曾经包括在国家大剧院也加演过的一个，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的，叫舒曼的《梦幻曲》，是在他的童年情景的， 是的， 组曲里面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 确实，那很棒，而且我还看过霍洛维茨的那个演奏， 哎呀， 觉得特别的传奇， 对， 我还跟着学一学，哎呀，觉得跟大师实在是距离遥远。 哦，是吗？你也学过？ 我是自己有时候也摸摸琴，今天要不在这儿跟我梦幻一把，好吧？ 好，行，那您也会弹吗？那要不一起？ 我这个跟钢琴家没法一块合作。 啊，没关系，反正是都是一个轻松的氛围。那我们可以就是您来一段，我来一段。 哇，天哪！ 对， 我这是手很痒痒，但是心里很忐忑。那咱试试啊。 好， 真的啊。哎呀，谢谢今天。 反正这儿有三架琴呢。 那我选这个吧。那我开头吗？ 您开头。 我开头啊。 对， 好， 我跟您速度。 不好意思啊，我拖你的后腿了。 没有， 这个我个人啊特别过瘾，但是我想你肯定是不是特别难受？ 没有， 说实话，我可以承受。 没有，就是已经是完全，我都没想到您就直接就能这样弹。 但是确实啊， 这个 超出预期，谢谢你的肯定啊。那也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以钢琴家的这个姿态和我这样的普通的爱好者做这样的交流，谢谢。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看着可能也是一会儿在梦里面，一会儿突然梦惊醒，都是被我惊醒的啊！谢谢浩辰今天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讲解和优美的音乐。其实我想啊，去学习音乐、了解音乐，并不是要都成为那样的职业的钢琴家、指挥家，而对于我们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对音乐的欣赏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内心最柔软、最刚强啊、最私密那种最丰富的情感，由此呢，我们也可以安顿自我的内心，能够回溯过往的历程，并且去拥抱美好的未来。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时间，继续聆听指挥家杨洋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交响舞曲。 每一位作曲家，他们最后的作品应该说都是人生当中的巅峰之作。现在在我们耳边的拉赫玛尼诺夫交响舞曲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们来听听指挥家杨洋的介绍。 他是老拉人生当中最后一部作品，是他作品里内容更丰富、更能体现他高超的作曲技巧的一部作品，还是保持了他所有的最传统的浪漫的俄罗斯的曲风，但是这里面又有很多源自于俄罗斯民间的舞蹈的动机，包括俄罗斯宗教里面的颂歌，所以他把这很多的素材在这个作品当中契合得非常的好。而且我刚才说过，就是这个作品当中体现了他非常非常高超的作曲技巧。 这个交响舞曲啊，是拉赫玛尼诺夫呢在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完成40年之后创作而成的，也是作曲家音乐生涯当中的最后一部大编制的作品。那么此时的拉赫玛尼诺夫已经是阅尽繁华的一位老者了，而多年的管弦乐的创作和指挥的经历啊，也使他的创作能力呢超越了黑白键盘，而是用庞大编制的管弦乐团来演绎色彩斑斓的这样一种交响。 1940年的十月，拉赫玛尼诺夫完成了他的这部作品《交响舞曲》。第二年1月3号，由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首演。这是一部作曲家完全在美国创作的乐曲。作为拉赫玛尼诺夫他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他的《天鹅之歌》，他曾经预感，拉赫玛尼诺夫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火花。”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分享的就是来自于拉赫玛尼诺夫他的两部作品，第二钢琴协奏曲还有耳边的这部交响舞曲。那在音乐会的现场，由现场主持人刚强也特别采访了指挥杨洋和钢琴家张浩辰，他们也一起聊到了音乐会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呢，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平时两位艺术家在这个音乐的学习和研讨的过程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想知道，比如指挥家钢琴家平时是不是也会听一些唱片啊，一些录音啊，就是你们会不会也听别人的作品？ 这是肯定的， 肯定的是吧？ 尤其是在我觉得是在更早期的时候，也许学生阶段可能听得更多，因为我们需要浏览大量的这个文献。但是作为钢琴家，你想他主要的他学习的过程他是在练琴，那么指挥这个行业他怎么去练，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首先我们也会在钢琴上去弹谱子，那么把就是需要找出来的这些东西，知道作曲家在干什么，但是关键我们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总谱。 这个工作量应该说很大啊， 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你要把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要把它拆了，所有的结构你都必须要清楚，然后你去把它的所有的线条捋出来，结构捋清楚，然后对平衡对音色要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还有你自己的一个想要的对这个作品的认识要把它放进去。 浩辰会听别人的作品吗？因为我发现就比如说同一部作品啊，你像霍洛维茨啊，或者是这个姆宾斯坦啊，好像弹奏出来会有听觉上的这个细微的差别。 哦，对，而且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相信对很多乐迷朋友们听多了，肯定会发现还不只是细微的差别啊，差别天壤之别，很有可能。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讲说我们要弹一部作品要遵循作曲家的原意啊等等，但是音乐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每一个演奏家去这么做的时候，即便抱着这样的想法，但他们最终呈现的还是他们自己。所以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种二元的一种东西，一方面我们听到了拉赫玛尼诺夫比如说，但是我们一方面也听到了霍洛维茨， 比如说在他的演奏当中，对，对于我们，从一开始学习，肯定都是，看着那些，听着那些前辈的录音这样长大的。我觉得艺术就是从模仿开始的。 是的，是的。 对，你从那个过程当中，你慢慢找到自己。你没有模仿，你没有办法找到自己，除非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理论的设想，就是说你从一出生下来你就自己在搞艺术，你没听过别人任何人的录音或者任何别的一些演奏，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嗯。 我们的乐迷朋友也想知道，一般我们艺术家在上场之前，尤其二位，你们都在做什么？怎么准备啊？因为听说好多人，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在不停地翻看乐谱，有的人练琴直到最后一分钟啊，上台前，有的人呢，比如像席夫，据说他不停地在这个上场口前双手合十在踱步，直到舞台的灯光把钢琴打亮。您习惯于什么样的动作？ 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习惯，但是我是知道，比如说像那个罗里马塞尔大师，他是上台之前他是喜欢把屋子里灯黑掉，然后不喜欢别人打扰，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叫他出场的时候他才会这个。那有的指挥家我就知道，有喜欢还差十分钟十五分钟还到外头找人聊天去了，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对，可能还有的人可能会紧张。 刚刚就是杨老师说到一个，我也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大师叫 Radu Lupu， 卢普，就然后他弹琴是在舞台上特别，他典型的一个形象是特别放松，像坐禅一样，真的是，而且是坐在一个靠背上，这种椅子都一般的琴凳都没有，就是很放松。但是之后我才知道，其实他上场前紧张到要人把他推出去，他没有步子都没办法自己走， 得要人在后面推他一把才出去。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内心紧不紧张，在演出的时候，但是反复的去听到的是无限的一种松弛和自由。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一个人的心里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就真的去抓住的，没有办法简单的去定义他。 拉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而且呢也很熟悉，但是对于他的交响舞曲很多人会是第一次或者是很少听到。这里呢，拉玛尼诺夫也是用他现代的作曲手法串联起了那些他自己往昔的珍贵旋律。今天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是974 Live Show， 我是王卓，每周六日的晚上9点我们这里再见。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